好，翻嚟第四节咯。啊，第四节我哋又系讲下啲新武器消息噶嘛。 啊，好。 好啦，咁咧我哋首先要讲 B 一先就 系、 是。系。嗱，咁咧 B 一轰炸机大家知咧，就呢架嘢咧就面世咗之后咧，其实佢原本嘅作用系咩咧？原本作用咧就系用呢个超音速同埋低空突防。 B 一 A 系啦 ，B 一 A， 但其实 B 一 A 系冇乜料到嘅。 B 一 A 冇料到，同埋个机身个硬度系争少少嘅， 所以基本上 B 一 咗超音速，超音速即系唔要两倍音速嘅。简单嚟讲，点解咧？其实个四副引擎咧就 F 十五个副引擎嚟嘅， 嗯， 但系四副引擎就 B1A 咧就开后燃气咧就去到 2.2 嘅， 嗯， 但系发觉一样嘢咧，个机个稳定性又唔系好高， 嗯， 咁啊作用亦都唔系好大，咁啊决定要用 B1B 就 F 十五引擎就 cut 咗 后 燃气， 系， 咁啊变咗第二副变种嘅引擎出嚟啦，咁但系佢就可以超音速少少， 少少， 同埋呢个做超低空啦， 系。系啦， 系啦。 咁呢个 B1B 咧，嗱，依家咁讲，因为咧 B1B 个最尴尬地方系咩啫？因为前苏联冧咗啦， 系， 其实就已经 觉得唔再需要用呢部嘢定核弹啦， 因为呢部嘢贵， 系好贵， 同埋咧最大问题佢有后掠翼噶嘛， 系，可变后掠翼， 凡真系有可变后掠翼嘅问题咧， 都系好麻烦嘅， 又系零维修麻烦噶嘛， 系维修麻烦。 其实佢成部机咧最大问题就系超多 parts， 系， 超多 parts 嘅问题就首先维修贵， 系啦，即系点解好似即系民航机、和谐机点解要飞欧，就系因为佢个维修。贵 成本太贵， 太贵贵咗佢赚翻嚟嘅钱， 系啊，完全系赚钱卖花大，最后要 系啦系啦。 第二样嘢系咩咧？就系佢嗰个妥善率好低嘅， 系 其实佢可以出动嘅机咧太少， 系 变咗根本完全唔实际，件嘢就好睇嘅，唔好食， 好睇冇食， 真系好睇冇食，系啦。咁咧依家咧 B 一咧，啲人话咧，因为佢嚟紧要退役，啲人就话佢大概咧系2030年度就退役， 因为用晒 B 二十一去取代晒所有 系啦，冇错。嗱，大家屈指一数，嗱，今年都2018啦，即系其实讲紧仲有十零年货仔玩。 系 有啲人就开始讲啦，喂，不如我哋将 B 一咧，如果我哋可以再将佢延寿咧，就有个玩法，就是、你唔好做轰炸机啦，你不如咧好似 C 一三零咁，你不如做炮机， 系 即系就攻击咁嘅。咁咧就做嗰啲空中支援。 系， 喂，其实如果你而家都有少少似空中支援角色，不过用导弹啊，一啲嘢炸弹咁啦。 JDM 就系 啦。系啦。咁但系如果调翻转，你中咗呢个角色会点咧？嗱，咁咧就嗱，我先讲啦，跟住 Alex 就俾啲评论啦，话嗱，其中一个方案咧，啲鬼佬设计就话佢一个伸缩炮塔，点样玩咧？嗱，佢又唔似 AC-130 喎 ，AC-130 里面有支机枪伸出嚟嘅 ，AC-130 咧就有一支20mm 嘅。火神式机炮啦， 系 一支40mm 嘅榴弹炮啦，轻型榴弹炮啦， 系 跟住唔系你普通步兵啲榴炮嗰啲榴弹炮，即系类似防空炮嗰只长度啊，即系个成嗰支炮粒炮弹都半尺长噶啦， 系 即个 唔系嗰个比例 嘅，唔系普通嘅士兵啲榴弹炮40mm 嗰啲唔系啊， 系 咁另外就有一支105mm 嘅标准嘅陆军用嗰只嘅榴弹炮嘅 size 嘅炮， 系 啦，用同一只炮弹嘅105。 系呢、這个就一样， 系啦。咁、但系 F 唔系整，唔系 ，sorry，A C 一三零咧，所有嘅武器咧就摆一面嘅啫。 嗯， 咁啊， 左边咯， 左边就摆左边嘅啫，因为佢个作战系统，即系个瞄准啊、雷达嗰啲嘢，全部都摆晒喺左面嘅。 系 啦，即系佢个机器要打侧嚟飞嘅。 跟住佢就好似一个半径咁绕住嚟飞咧。 bang 咁飞嘅，系即系兜圈跟住飞 嘅。如果大家唔知系咩咧，你咧试一睇白宫陷落嗰套啊， 系 白宫沦陷啊， 系 嗰套就 AC-130咧就围住嚟射， 或者大家打 Call of Duty 有啦，Modern Warfare 就有啦， 系啦都系， 因为有用啦。跟住之后或者有只iPad， 即系有只 Android 上面只 game 叫做咩？ 系。 mobile 即系 zombie 咁上下嘢啦，就系揸住 AC-130走去炸啲 zombie 嘅 zombie。 哇，好爽 过瘾嘅， 好正喎！ 系啊，咁大家揾下。跟住之后， 喂啲广告商揾我哋落翻广告啊！ 第一次 嚟嘅。好啦，嗱，讲翻嗱，咁咧呢个B 一咧，佢嗰个玩法就唔系咁装嘅。 系 个 B 一咧，原本嘅设计咧，啲人话咧嚟紧新设计咧就系装个伸缩炮塔。 系 咁装个底嘅，就唔系装喺侧边嘅， 系 就装喺底。咁点样起飞咗之后咧就可以咧垂落嚟射。咁咧，但系 Alex 你要讲下嗰、那个嗱，当然我就即系我哋听完呢个设计啫，嗱唔好详细讲嘅。你点 comment 呢单嘢 ？comment 咧，你大家睇 AC-130 入边咧，其实 AC-130 都知 AC-130 本身都几阔噶嘛。 哦，系啊， 但 肥啲咯， 肥啲，因为佢要俾架车入去啊， 系， 即系俾个装甲车或者架阔嗰啲卡车入到去。 佢本身运输机嚟噶嘛， 系啊，所以佢会阔啲嘅。虽然都话佢未重量都未可以运输到坦克， 都未得， 运输到一啲飞机、直升机啲未得， 未得，未得，中型运输机啫， 直升机都轻型直升机都得嘅，但系。重型啲就唔得啦， 唔得， 因为佢得廿吨到嘅啫嘛，佢 系啊，廿吨到系廿吨到。 咁但系佢好处就系够阔， 嗯， 佢圆形啊嘛，阔，佢咪可以装好多嘢摆， 装好多嘢， 同埋问题就系你部 B 一， 嗯， 除咗摆支炮之外，你仲要摆炮手啦， 系、 装弹丸啦， 系。 如果你全自动捞弹嗰嚿就好大嚿嘅。 系 就唔系普通一架轰炸机嗰个阔度可以装到落。 喂 ，Alex， 你讲咧，佢哋个设计就真系应该用 auto loader 噶。 auto loader 嗰嚿好大，唔成个坦克咁大嚿。 哇，咁装唔落喎。 系啊， 装唔落，因为佢唔系运输机嚟噶嘛，佢真系攞嚟装炸弹。 坦克炮，坦克炮弹，因为佢 炸弹唔会咁阔噶嘛。系。 呢个问题就系佢本身成本高， 嗯， 佢仲要用炮个炮塔， 嗯， 嘅话即系个作战半径其实好低啦。 系。 咁其实你仲同步佢又咁你又唔会开超音速嚟到去炸人哋嘅。咁你不用用 C130 算啦，你都係飞几百公里。咁、你炸人又飞几百公里，唔通你真係快少少去到个作战现场咩？ 係。 仲要低空飞其实你危险喎，你轰炸机嚟喎，你个作个面积好大。 同埋佢贵好多。 贵好多。咁先係 C130 跌咗咪跌咗啦，跌咗咪算啦，系咪好多架？ 始终都系运输机。 运输机。 你呢个轰炸机嚟㗎嘛。 好多喎大佬。 系啊， 四副 F15 引擎 cut 咗后燃器嘅变种版喎、 啊，系啊， 唔系你嗰啲喷射涡掌引擎、 啊，系啊， 贵几多啊？ 系啊，个造价争 好远，贵好远个维修贵好远个，唔系而家旧嘢唔系你劈咗退役就翻身用就算，你翻身仲要养佢噶嘛？ 仲要养佢啊！佢耗油量都劲、啊， 耗油高噶嘛？佢系 turbo jet 嚟噶嘛？佢唔系 turbo fan 嚟噶嘛？ 唔系 啊，都系 fan 嚟嘅，有 turbo fan， 但系佢唔系 快好多啊， 但系佢。嗰只系俾战斗机用，唔系民航机嘅 turbo fan 啊嘛。 系，冇错，系啦，所以嗰个效率唔同啊， 效率不同相对啦。同埋一样嘢就是，仲有一样嘢就系佢本身嗰个驾驶舱系唔预你坐咁多人噶嘛。 都有四个嘅， 四个但系唔会，但系你 C130 坐人十个人噶。 哦，系。 咁你系咪作个？你叫你 mon 住晒作战系统噶嘛？同埋你如果你真系做空中炮艇，又唔会装一支炮噶嘛？ 都系。 咁你几架去 mon 住？咁你？你知 B 1轰炸机又长又窄， 系 嗰个弹仓， 嗯， 咁你如果摆到其他嘢落去，系非常之即系困难啲咯。 会啊，佢如果限制咗佢嗰个可能性， 呢个间隔就好，同埋一样嘢，你载人嘅要求高好多嘛，唔系载炸弹，唔系载导弹啊嘛，你要有加压仓，你要有空调噶嘛， 系。 所以其实你成部机改个晒成本仲贵过 A330。 哦，都系啊。 所以其实我都嘥嘅，即系得个 up 字，得个 FF 嘅啫。 FF 系啦。 哇，但系呢一个 FF 都好漂亮啊，因为 B 1大家都会期望咧，即系如果佢可以搵到第二春啊嘛。 但系冇可能。 即系呢个就 呢个即系作战不大，不可能呢啲迟啲 game 度会发生嘅。 迟啲 game 度发生。 喺啲 game 度发生系。 系。好嗱，下一个咧，我哋讲波音啊。啲人咧有个风吹出嚟啦，即系呢个就唔知真假嘅，就讲咧就波音咧嚟紧咧就会即系将呢个超级大黄蜂咧就升级嘅。咁所以咧升级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方向啦。咁当然首先咧第一个就系咩咧，就系将佢现有嘅装备 upgrade， 例如将个雷达 upgrade 啦， 即系超级大黄蜂嗰个啊，乜大大超级黄蜂嗰个啊。 嗱，其实应该咁谂，嗱佢可能会点咧？嗱，有啲人话咧超级大黄蜂咧如果改装咧，首先佢可以咧孭两个肩带先。 系变咗个嗰、那个 蜥蜴油箱， 蜥蜴油箱 系啦，咁啊两个蜥蜴油箱摆上去，咁咧下面咧就可以悭翻两个蜥蜴油箱啦， 系， 然之后就可以装重啲武装啦， 系啦， 系啦，咁佢个作战半径又扩大咗少少啦， 系啦，个雷达就可以换 F3 噶嘅， 咁如果佢可以咁样嘅话咧，个雷达又可以再换得劲啲啦 ，F3 嗰部， 我谂就问啲，因为佢唔够大， 唔系、F3 个头好细嘅啫。 诶，唔系噶，唔系噶，相比咧，我估 F3 波音呢个未必撞到嗰个， 系咩？ 系啊，咁所以咧， 可能唔够阔啦。 但系可能佢都装到七十几嗰啲嘅，有机会系啦，八十几个未必得啦。 系 啊，咁超级大黄蜂。咁另外咧，有啲人就话佢可唔可以变做沉默大黄蜂？ 系， 即系点咧？大家知沉默大黄蜂我哋讲过嘅，就系咧，其实咧就将下面咧机翼下面嗰啲挂架咧，唔要全部， 系， 净系咧喺个机肚咧中轴嗰度。就挂一个箱，咁咧就将啲导弹全部入晒落去， 咁然之后就到作战嘅时候咧，就喺个箱度开，然之后就射啲嘢出嚟， 系， 即系射就散翻埋。 咁但系好长喎、啊，个箱 个枪诶唔系个箱长，但系佢都系平排摆嘅啲弹。咁但系个好处就系咩咧？就系、是、咁个 RCS 就会细好多。咁同埋咧，就呢种机咧有个好处咧，就系、是、只要咧嘅、美国嘅盟国只要有超级大黄蜂喺大黄蜂咧，就即刻可以改装。 哦， 咁变咗咧，大家咧就悭钱啦。大家你冇发觉咧？依家咧某个大台啦，其实都得翻佢啫。TV Mart 嗰个咧，咁嗰个大台你冇发觉近排好多啲咧，你好似系你阿妈啲。那个年代啲明星嘅出翻嚟拍戏噶嘛， 系 啊，跟住咧，我发觉咧，依家啲机都系嘅，就系、是、咧以前咧，我哋老豆睇嗰啲战机咧， 系 而家啲机全部都翻生嘅， 即系啲 F15、F16 嗰啲咧，唔系好讲好耐，突然间又跑翻出嚟， 跟住你冇发觉佢哋全部都新嘢噶， 系 F15 咧就嚟紧，即、就、系、是、理论上佢有一个叫陈默英啊嘛， 系2046计划， 但系唔批啊嘛，美国国美国国务院唔批嘛，另外一架就 F16V 啦， 系 嘛。而家 F18 又玩嘢啦，咁所以咧，其实咧就你发觉啲战机咧都系越老越可爱。 咁啦，波音好惨噶，得嗰啲旧嘢冇新嘢。 波音我怀疑佢就嚟咧要将佢武器系统嗰边卖走噶啦， 系咯， 跟住就可能 Lockheed Martin 就会食鬼埋啦。 但系 可能真系 一台独搭我哋又就冇乜， 除非格鲁曼会食佢啦。但格鲁曼咧似乎都几满足于依家个位， 轰炸机位啊。 轰炸机位，佢成日觉得咧轰炸机 B21 佢已经食咗啦，跟住佢依家食埋第六代战机啊嘛，谂住啦，谂住啦， 波音真系惨啊，波音 系啦， 即系我永远都翻唔翻去杜格拉斯年代嗰啲，即系 佢，因为佢唔系杜格拉斯啊嘛， 杜格拉斯年代即系以前几间大厂我哋争，即系几靓嘅嘢， 呢个冇办法啦，系啊，好嗱，下一单就讲呢、這个。法国咧，佢近排咧研发一样嘢，叫做音源追踪器，系啦。嗱，我轻轻讲讲啦。咁即系话咧，佢系可以追踪到咧你嗰个枪声喺边度嚟。 嗱，我估都系点咧？ 系 就系、是、我都识玩少少收音嘢啦， 系 我都系呢个 operator 啊。 系 咁咧，其实我估一样嘢咧，就系依旧嘢上面咧有几支唔同指向个麦，高指向度个麦。 系 咁，佢收音收到。如果敌方开枪枪声，边支高指向嘅咪收到嘅音最大咧，我就估到你喺个角度喺边度。 佢其实系咪咧有个音频噶，有个谱，其实佢系会追咧，即系枪就系嗰个噶啦。 系， 即系同埋， 即系佢有几支咪喺度夹咗喺度， 特别敏感咧。 即系佢识到一个角度系好窄嘅啫。 系， 咁或者你如果喺边个位射埋嚟入到嗰支咪，嗰支咪收音最大声，我就估到你喺边个位置射出嚟。 哦，咁样。 其实呢样嘢最好住咩咧？系对追击手。 系 追击手，如果追击对住手咧，追击手射埋你嘅话咧，你系唔知佢准确位置喺边，听到嘭一声，然后会有冇响嘅啫嘛。 系， 但如果我装呢嚿嘢，我主要我就知道你大概喺边个位射啲枪。 好追你嘅弹道 啊！唔系追你边个位方向啊？ 系， 跟住我咪避你咯，或者去揾其他追击手去瞄你咯。 瞄你 系啦，即系我系因为我反击能力咯。但如果阴完呢样嘢咧，嗱，越战有个笑话噶。 点样咧？ 越战嘅笑话就系美军千祈唔好执人支 AK-47 嚟开枪，话俾你听。 喂，呢个我听过，点解啊？ 因为当嗱喺战场上面咧，尤其是夜晚，大家系靠个耳仔做人嘅啫，系啦，全部趴低嘅。但系如果你执咗人支 AK-47 射埋嚟，而俾人听到你系 AK-47 嘅枪声嘅话咧，就好多支 M16 支枪瞄住你射噶啦。所以你千祈唔好执人支 AK-47 肥， 死翻自己有身上， 死悭自己嘅手，自己人系咁肥你噶啦。大家都系听耳仔做人嘅啫， 蝙蝠， 蝙蝠，全部蝙蝠嚟嘅，就乱肥啊！总之你边个位肥，用 AK 肥埋我就边肥埋边度啦。 哦，原来个古仔系咁， 古仔系咁， 我听过， 古仔嚟噶， 我听过， 系啦，因为越战丛林多嘛。 哦， 系啊，大家踎低咗，大家见唔到大家啊嘛。 我听过有前辈讲，你唔好执人啲嘢嚟， 唔好执人先，冇 就咁解， 执人肥啊，大佬一枪声一出嚟就几廿支枪指嚟肥啦。 哦， 系啊，呢、 okay、 个系一个越战而嘅一定嘅必然守则啊， 系。OK， 哇！呢、這个真系丛林法则啊，突然间变咗，系嘛？好啦，另外咧就讲下呢个美国啦，就佢又试射呢个远程反舰飞弹。如果大家有印象，呢、這个我哋都讲过，有个外形有少少似金牛座飞弹，德国嗰个咧， 即系长好长身嘅咧， 系啦，好长身嘅，跟住咧成架飞机咁，好鬼粗嗰个咧， 系啦，个样又有少少菱形，好似有啲即系反到呢个隐，唔系可以有少少隐形嘅样啊嘛， 诶。 可以做到嘅。佢咧其实是一架小型嘅飞机咁。 系咯。 咁咧呢个咧，因为个射程都几远嘅，可以去到500。咁咧呢个咧就叫做远程反舰飞弹。 系。 咁话远程几多咧？500 km 咧，对美国嚟讲算好远噶啦。 系。 咁呢个远程反舰飞弹咧，其实就几好用。咁大家咧，如果印象中我哋咧曾经有一集咧，我哋未有个货柜咧，佢系射中间嗰格噶嘛。就 系 讲呢个。 系。 咁嗰时射一次。 系。 而家又射一次。咁美国就稳阵嘅。佢唔会话射一剂就好似大陆讲，哦搞掂了我哋咁样，唔会噶。其实佢系会射好多次， 唔同地方试下效果如何。 系佢仲要唔同地方试，系啦。咁今次佢用咗 B1B 嚟试啊，系啦。咁所以咧就如果佢咁样做咧，就佢呢个反舰飞弹咧，依家睇翻就佢系好准。 因为你美国啲武器其实好软软 fragile 噶嘛，即系你讲个旧嘢，可能你陆机上面又射得，你战机上面又射得，你轰炸机上面又射得，你翻到可能舰只上面都射得。咁佢就唔同情况之下要试过晒先，因为佢夹几个唔同作战系统，咁所以佢一定要试几次。 哦，咁啊，佢就变咗做 AIM 啦、ASM 啦、AGM 咁啦， 咁样啦。 咁大家就发佢即系嗰个通用性系好高噶嘛，系啦。好，咁啊新武器呢一节嚟到呢度先。 咁下一节解放军 啊，系下一节，下一节解放军系嘛？嗱。呢度讲讲先，因为咧近排真系冇乜解放军消息啊，咁所以咧就呢一节咧，我哋呢一个星期暂时搁置住先， 系啊， 系啦，咁我哋下星期继续解放军话节嘅， 好， 好，咁啊到呢度先，好，拜拜。